计我已长大，再好好生活，那些瞬间再没有错过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别人贴那个小猪佩奇的纹身贴的，这个纹身贴呢虽然是很时髦，但是会不会对皮肤有影响呢？专家表示说，这些纹身贴呢多为塑料类的贴纸，含有重金属染料，对于体质偏弱皮肤敏感的人群来说，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。如果长期大面积使用这类纹身贴，对神经系统会造成一定的损伤，不利于身体健康，要小心咯。

上天猫小仙炖旗舰店呀，618购物节有活动，特别合适。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陈数，吃仙炖燕窝找小仙炖。 小仙炖获2018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奖，销量突破100万份。618购物节，上天猫搜索小仙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二级逻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陆京东众筹，超低优惠奉献给969听众，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，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个大众爆品，可以跟你多轮语言交流的伙伴，亲子游戏，家庭互动，智能升级，孩子的礼物，第一个人工智能伙伴天空小仔。招商电话010-6021-9900，969超低优惠，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夏天的各种考试都来了，职称考试、职业技能考试，以及万众瞩目的高考、考研等等。可是回过头想想，人生不就是处处都是考验吗？享受人生的不确定性才是青春的福利，今天也要加油咯。 失去温暖的伤口，